天黑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，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，大梦初醒荒唐了一生。

生命里不懂女人和意义，你就是绿光，如此的唯一。 爱情怎么会有沧桑？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，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， 人来人往。听到都会红着脸落地，虽然会经常忘了， 我依然爱着你。

寻找那所谓的爱情。